哦， 因为基本上如果从凤凰城出发，可以途经66号公路小镇，还可以到大峡谷，然后可以到拉斯， 嗯， 然后再到这个死亡谷，都是一条线的，都是 哦，是这样的， 结束了。哎呀，你这个7天都到了，还没到死亡谷呀，姑爷，这个票算是白买了， 免费吗？那个地方？ 周头已经在这等了6天了，我第一天就到了。 不是，我这个头啊，15天一剪，我都刺刺了，还没到。 是不是？ 对，哎，那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就是66号公路，因为它只有这么一段嘛。那一般来说，如果我们要是选择自驾，比如说从洛杉矶或者从其他的地方，也能途经这两个小镇吗？ 可以， 可以， 其实就在拉斯和大峡谷之间。 哦， 但一定要找准这两个小镇的点。 嗯嗯， 因为如果不找准这个小镇的点，它有可能导航就直接让你去走其他的。就是比较快速的一些公路，不会指你去走66号。 哦，那导航的时候先把这个小镇设为目的地。 对对 对， 了解了。如果就是刚才你说咱们要是死亡谷国家公园，如果看到小镇确实太喜欢了，我可以住一晚 啊。对， 那儿有酒店，而且还有66号公路周边酒店。 哎呦， 周边酒店 是当地的一个品牌，然后在那边设立了一个酒店。 你们有感受过吗？ 没有， 没在那儿住哈。 对，但是看过。 嗯， 哦， 反正这两个地方啊，您可以停。 是的，我觉得一走一过还是可以的。 对对。 嗯，就是大家不用太着急，4个小时的车程的话，你可以开8个小时。对。就在小镇待2个小时吧。 对。 啊， 对，而且有 自由搭配。 对。 涂鸦文化。 涂鸦墙，然后可以摆拍嘛。 嗯。 66号公路的涂鸦墙都特别棒。 太棒了。 周多，哎，那个我其实这辈子啊，就是有一双工靴， 嗯， 有一个工装的这个牛仔服 啊， 哎，我戴上我那个老帽子 啊，一直没有机会穿，是不是？ 一把年纪了，我把胡子稍微留一留， 哎， 我看见拍个剪影不是挺好吗？ 挺好的，你都穿成这样，干嘛要拍剪影？ 这不是夕阳西下和这个涂鸦墙有个亲密接触吗？ 啊，谢谢，行，对对对，给你找个光线好的时候， 对， 我给你拍啊，周驼， 是吧？ 嗯， 道道拍摄就是很好的， 是，哎，周驼的头呢？ 我觉得吧，很适合那些老涂鸦迷们啊， 是的， 西部狂野爱好者们， 是的，有美式情节的朋友们， 66号公路爱好者 是， 嗯，就特别喜欢走66号公路嘛， 嗯， 其实走一段就可以了， 是的，其实 是的， 我们本期的主角死亡谷国家公园气的， 怎么还没到？ 9分半钟了，你还没到我这儿呢，啊，终于哒哒哒哒哒到了死亡谷了， 嗯， 先把车停到公园外头。 不是，它是其实整个国家公园基本上都可以开车到 转悠。 哦， 对， 哎，刚才说苏派那个地方是吗？ 不是，这两个其实是两个地方， 两个地方。好， 先说死亡谷， 先说死亡谷。 嗯， 死亡谷这边就是它没有一个售票厅， 嗯， 它在一个大门口处，它有一个就是投币盒，你可以在那边直接就把钱放进去，然后去买票， 贵的样子。 还行， 多少钱一 个人？我记得年票应该是，如果美国国家的年票应该是60到70刀， 哦， 就是你可以走所有的国家公园， 嗯， 一年， 哦，一年所有的国家公园，哦， 320-330， 320-330 啊，一生来一回也行， 一生来一回也行，但如果要长期在那儿的话，买年票太值了， 是吧？ 哦， 年票还是蛮值的， 对， 游全一年20000美元，然后呢？ 你说的， 啊， 对对对，你说的挺有道理，人家都早就给你算好了，你不可能走遍所有的国家公园， 对吧？最后不是把车卖了换成柴油的了吗？ 不是，车都跑成柴油的了。 那个国家公园是可以开着车逛的， 对， 而且看到的花花说这个死亡谷非常的大， 嗯，对，其实它挺 大 的， 嗯。 它有多大？ 你比如说， 真的是没有概念了， 动物园几个北京动物园大了？ 我觉得应该是至少20-30个这么大， 20-30个。你说的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吗？ 就是那个西直门那个， 嗯，啊，西直门那个小动物园啊， 都不止，我觉得 不止， 哦，不止，因为整趟开下来可能就要两个小时，就是什么都不逛。 哦，看到了花花在微信朋友圈给我发的照片， 嗯， 那是相当印第安了，相当西部了。 真的吗？ 哦， 哇，印第安原住民的那种风格。 形容一下那个感觉，你看到的眼前大概的一个区域的景色是什么样？ 嗯，就是特别的野性，然后特别的空旷。 嗯，没有人。 对，

认识路吗？就是 是有人牵着的，是有人牵着的。 你就想，我不是这个在这儿的主角，怎么老听我的？ 我就是个背负，好吗？ 我就是个生命的搬运工。然后我们人到了这个地方，苏派这个村镇的时候。只能徒步，对不对？ 对，其实只能徒步进去，但出来的方式有可以坐直升飞机，也可以骑驴出来。 还有直升飞机呢？ 对，里边有一个直升飞机。 坐直升飞机出来啊？ 可以坐直升飞机出来。 哦。 但进去不可以。 进去不可以。 哦。 反正目前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只能是走进去，出来，而且直升飞机也不是每天都有，基本上是二四六这个意思。 哦，一周啊。 嗯。 反正我们到了苏派，我们就得徒步。 对。 装带发，把所有的这个。有负担的东西全让旅员们都拖走了。 是的， 我们呢就是穿好我们的行囊，就开始徒步。这样一个徒步，它是有线路或者有什么大概的一个意义、景点或者亮点的吗？这个地方？ 它里边基本上走的是峡谷 啊，峡谷 哦，峡谷里边。 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没爬过峡谷，也不知道啊，是什么感觉？ 就真的很原生态，就是有的地方甚至连路都没有 啊， 就是。普通的马路这种就没有，只有一个指示牌告诉你该往左走。如果你去苏派，然后往左走，往右走，这样。 这个村镇是这样的。 这个村镇是在峡谷里边的一个类似于世外桃源的一个地方。 天哪！ 我们节目组有一个这个形象描绘的比较厉害的道道，世外桃源峡谷，描绘一下。 世外桃源的峡谷，你知道，我就想到了那个《桃花源记》，但是肯定风格是不一样的。 那必须，他们那么的。闲适，他们 对没有那么闲适。我觉得它应该是建在一个，因为是瀑布嘛，肯定在瀑布边上。对，然后为什么不通车呢？可能是被瀑布隔开了。对，是，对的，是它是一个峡谷嘛。然后我们悠悠的来到了峡谷当中，顺流而下。然后哎，一个小村庄， 十度啊！ 哎呀， 漂流来了，吓死我了！ 15度。 真的哎，就是他那个形象的说明，因为我们没有去过， 对， 想象只能通过我们自己之前那些累积经验去表达哈。 是的， 就是这个强度来说的话，是任何人都可以完成，比如道道和我，咱们三个，也不经常户外的人， 对，不经常户外 也可以完成。 就是没办法走进去，就一定要走出来，因为 啊，我懂了。 到处找驴，哎呀我驴儿们外驮是可以让驴驮着我们走的，对不对？ 对，但是他们我感觉也不是走得很快，而且走骑着驴感觉会更累。 哦， 对，驴也很累， 也颠簸。 但是说实话，那一路没有看到谁坐着驴进去。 笑啊，驴是驮东西的哈。 对呀，驴说：“哎呀，真是的，我这个公主怎么还变了你？” 对。完成了吗？花花 完成了， 厉害。 但是最后其实几个瀑布还是没有看到，因为太晚了，我们没有在那里边订酒店，因为它只有一家酒店，酒店就 是在峡谷里面， 在那个苏派这个地方， 就一个酒店， 对，就有一个酒店，然后它还有其他的露营地，然后当时我们对，因为这一次是没有做任何的攻略，就说我们说走就走 ，OK， 那我们第二天就开着车就去了。到了那儿之后，就是到了这个村庄， 就后悔， 其实已经是下午了。 哦，下午了， 下午了， 是下午了。然后就问能不能坐直升飞机出去，人家说不行，要等到明天早晨。然后有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住。然后能不能骑驴出去？驴早晨才会出去，今天他已经不能再出去了。 那怎么办呢？ 然后我们就走出来了。 厉害呀！ 哦，又走出来了， 全程32， 全程32，而且是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是没有亮，没有亮光了，就是走在黑漆漆的峡谷里， 就你们两个人， 没，那个我们一程去的是6个人， 6个人， 那还行啊，大家都坚持 手电啊一类的， 没买。 没有 头灯也没有， 因为没有做任何攻略 啊。 可以想象他们怎么走出来的， 拿那个闪光灯， 手机 开，手机手电筒， 而且只能就几个人用一个手机，因为手机很快就没电了。 是的，你先用一个开手电筒，然后其他的这个用完了之后下一个。 对你们，我估计你们这6个人啊，在生活当中不会分开的。我觉得这一趟行程要互相的照顾、提携、帮助， 对呀， 对吧？ 而且就是回来的路上，就是因为天黑嘛，其实看不到太清楚旁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天哪！ 然后我们就只能跟着地上的驴粪，然后一直走出来，因为有驴走的地方，基本上它就肯定是路。 对， 所以我们就跟着驴粪走， 也让自己的野外求生功能有一个新的一刻的弥补， 对 吧？ 对的。 这告诉我们，这个苏派这个地方啊，别下午到。 对， 下午到只有深夜出来，晚上出来，对不对？ 走出来的时候大概是 几点了？都 已经是11点多了， 晚上。 我的天哪，晚上11点多。 对。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 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风2-3级，最低气温15%。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15%。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思念。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1026，北京城市广播。 又到周末了，经过一周的忙碌，现在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哎，一段感情开始或者结束，经常被用到的一个理由是，懂我。或不懂我，这个懂在感情中指的是什么？你觉得重要吗？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都是懵懵懂懂，并没有说完全懂。也许恋爱的时候，恋爱的开始是懵懵懂懂，可是到结束的时候，也许就是爱你的。如果不爱你的时候，就算他很懂，他也会说不懂你。这个懂嘛，说不清楚。要说是爱的那一种懂，他什么都懂你，然后体贴你呀、啊，懂你的心情，懂你的情绪，懂你的一切，然后那种是爱的，肯定是很好的。 我觉得在感情里这个懂包含的范围特别广，有广，这都非常重要。懂你的，懂自己的人就觉得我们相互都很省心，懂自己的人也让自己安心，我觉得也是一种默契。他懂你的不容易，懂你的心酸，懂你的各个方面，我觉得应该是那种自然而然，没有虚假，没有做作的那种感情嘛，应该是都包含在懂这个字里边。 与其说这个人够不够懂你，倒不如问问他够不够爱你。如果够爱的话，对方做的任何事情他不会让你猜来猜去，然后他会很真诚，然后爱得很认真。我觉得懂就是被宽容、被理解、被包容、被疼、被爱、被感动。 那懂我觉得也很重要，懂在感情中我觉得就是希望对方更多的能理解我们，甚至可以包容我们。我觉得懂，互相的懂对方，我觉得在感情中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我是浩洋。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私语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今晚的话题，懂在感情中指的是什么，你觉得重要吗，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首先要给大家讲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叫做 Mar 的网友。我们到底应该找个怎样的人在一起呢？很多人觉得两个人有爱就够了，或者合适就够了，甚至有人会说差不多就够了。但实际上两个人想要轻松长久地走下去，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相互的理解和懂得。有人问我，你说我为什么明明有对象却还是常常感觉很孤独，有时候我跟他待在一起却感觉他离我很远，我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跟他说什么他也很难一下子就明白，我好累。看着闺蜜发来的这条消息，我想起了曾经的自己。和前任在一起的半年多里，我不止一次的有过这样的困惑，直到我们分开很久以后，当我终于能够理智地回过头来审视这段感情时，我才发现，我之所以会觉得这段感情让我很疲惫，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从来都没有真的懂我。他不了解我，也从没尝试要了解我。大概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不知道你问他今天晚上吃什么的时候，其实是想让他来安排，而不是希望听到一句轻飘飘的随便。他也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似平静的表面之下，其实心里已经积满了委屈和难过，于是也就不可能给你适时的安慰。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宁肯费心尽力地找一堆理由来为一段感情解释和推脱，也从来不肯直面那些早已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或许在爱情里，我们都很容易变成胆小鬼吧，害怕听到任何一个对这段感情不利的答案，于是我们习惯欺骗自己来粉饰太平，以为这样就能真的挽留些什么。你跟自己说，他因为太忙了才忽略你的感受，因为性格使然才没有细究你的情绪变化，因为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够长才不能及时发现你的需要，却从来不肯承认，你之所以无法从他那里获得安全感，你之所以爱得这么艰难，只是因为他其实从未真的懂过你。你记得他衣服的尺寸，也知道他喜欢的食物和口味，他皱了皱眉头，他叹了声气，你都注意到了。可是当你生病了很想有人陪的时候，他不在，他也听不懂你说的那些气话背后的潜台词，甚至当你终于忍不住告诉他你很累的时候，他只会不明所以地问一句怎么了。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却总是不懂对方究竟想说什么想要什么，那这样的相处就像是蒙着眼睛的对视，捂着耳朵的对话，彼此想要表达的内容无法准确地传递给对方，那两个人的心也就很难达到真正的契合。我想一个所谓懂你的爱人，不仅仅是了解你的生活习惯和脾性，也不仅仅是记得你的喜好和忌讳，更重要的是，当他知道你处在不同心情下的不同需求时，他才能适时地给你陪伴和帮助， 当他能发现和理解你为他付出的一切时，他才能像你一样的重视这段感情。他知道你在表面的冷静和独立背后，也会有偶尔的患得患失。他不会把你的不安和害怕当成情绪化，他能摸透了你的坏脾气，却还是想和你继续在一起。希望你能找到一个这样的人，当你问你忙吗的时候，他会停下手里的事来听你说话。当你说我很好的时候，他会看出你故作坚强下的黯淡和无助。当你说没关系的时候，他也会知道其实并不是真的没关系，而是希望他能多陪陪你。希望我们都能遇到这样的人。当然，在遇到那个人之前，我们要先成为这样的人。一辈子不长，记得找一个懂你的人在一起。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现在一段感情的开始或者结束，经常被用到的一个理由是懂我或者不懂我。这个懂字在感情中指的是什么？你觉得重要吗？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莫纳大叔的网友。莫纳一直觉得逞强的姑娘比会撒娇的姑娘更让人心疼，他们害怕撒娇的时候没人宠，但是当别人真的靠近，他却会摆摆手微笑着说我很好。他们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脆弱，因为怕别人会惊讶地说你懂得那么多也会为这种事儿发愁。平时特别会安慰别人，轮到自己却只能躲在被窝里舔伤口。朋友有次参加会议，负责人是个小姑娘，脸色有些苍白。交流的过程中，她时不时用笔戳着自己的太阳穴。休息间隙，从保温杯倒出褐色的中药。结束的时候，朋友说可以送她回家。一直微笑的小姑娘，突然就咬住了嘴唇。上车后一言不发地抹眼泪。逞强的姑娘其实是希望能够被读懂，也有机会柔弱。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当你有足够的能力应对挫折，好像就不必有人再为你遮风挡雨。而等到自己湿了衣衫，双脚泥泞，才知道坚强的代价是凉到心透， 大家都说成长孤立无援，你要学会独当一面。可是这个世界不是你逞强，别人就一定懂得你的坚强。你感觉孤独，恐怕不是没人陪，而是没人懂。你高高兴兴穿上新衣服，有人会说你乱花钱。你刚打开一篇好文章，有人说你又喝毒鸡汤。你制定了新的计划，有人说你何必浪费时间。莫娜看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富翁看到沙滩上晒太阳的渔夫，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捕鱼？渔夫说，我今天已经去过了。富翁接着问，可是天还早，你完全可以更努力些，然后就能多赚些钱了。渔夫说，有很多钱用来干嘛？富翁说，有了钱，你就能快乐悠闲地在这片美丽的海滩上散步晒太阳了。我已经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了呀，渔夫回答说。两个人各执一词，争吵到日落，最后不欢而散。其实他们都没有错，只是无法互相理解。富翁可以去夏威夷晒，去巴厘岛晒，喝着红酒晒，吃着龙虾晒。可渔夫嚼着鱼片晒太阳的时候，只想享受一份清静悠闲。大家各有活法，但思想不在一个高度上，何必互相说服？我们不该活得那么累，揣摩不透的心就不必费力去试探，看不懂的人也不必劳神去猜测。人的一生大约会遇到2920万人，但相知的几率不足0.000049，所以你不懂我，我不怪你。世间最好的默契，并非有人懂你说出的故事，而是有人懂你说不出的心事。很多人觉得，我爱你就够了，我对你好，便不用再去了解你了。可是他们错了。有时候，懂得比爱更加重要，也更加难得。以前的邻居跟我讲过她和老公恩爱的秘诀。晚上下班之后，老公会开车载她回家。到楼下，她先上楼准备晚饭，老公一个人在车里抽烟或者听歌。等老公进门，她刚好把饭端上桌。吃完饭后，老公会自然地去刷碗。等他忙完工作后，两个人挽着手一起下楼散步。他说，20多年了，老公总会一个人在车里待一会儿，梳理当天的情绪，尽量不把负能量带回家。我懂他为人夫为人父的压力，他呢也总是去主动刷碗，说不想让我的手变得糙，攥在手里的时候会心疼。有的人会习惯问，你爱不爱我，在爱里步步紧逼。但其实最好的爱情是相互陪伴，挽手并肩，也相互独立，各自周全。因为爱，我想要去懂你。因为懂，才能给你更好的爱。 姑娘们都应该明白，他有多好，那是他的，他对你有多好，才是你的。能读懂你的内心，听懂你说话，配得上你的好，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值得依靠终生。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张爱玲给胡兰成的情书，寥寥八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胡兰成回赠，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世人都觉得胡兰成配不上张爱玲，但张爱玲想要的只是一个懂她的男人，懂她的孤傲，也懂她童年留下的阴影。把心留给懂你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有福气当你的知音。懂你的人会在你累的时候给你一个肩膀依靠，而不是催你赶路。懂你的人总能看穿你的逞强，用一个拥抱温暖你说不出口的艰辛。懂你的人哪怕只有一个，也值得用一生的时间培养一场心有灵犀。所谓岁月静好，好不过能有个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 懂了爱

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有故事的蒋同学的网友。这世上的爱情有千千万万种样子，但我最喜欢的只有一种，那就是一段爱情里万人宠你不如一人懂你。因为宠你的人可以有很多，但懂你的人真的微乎其微。最近在看电视剧《金牌投资人》，里面的女主角是一个家境优越、地位很高的女强人，但她却喜欢上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如她的男孩。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之间地位悬殊太大，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可女方却一心一意的想要和他来日方长。有人问他为什么要选择和这样的一个男生在一起呢？他笑着说，因为他说他要守护我的少女心。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意外被暖到了。爱情就是要和那个能守护你少女心的人在一起，因为真正懂你的人是懂你坚硬外壳包裹下的柔软，懂你所有没有说出口的脆弱。即使你表现得再强势，他也知道你怕黑、怕孤单、怕打雷，还知道你所有的无所畏惧不过是假装而已。正因如此，他才会竭尽所能出现在每一个你需要他的瞬间。有人觉得所有的爱情都会回归到亲情，在一起久了那感觉就如左手牵右手一般毫无波澜，可我一直觉得长久的爱情得有两个原则，要么过得有趣，要么过得有爱。而这两个原则都要建立在有人懂你的前提下，不然这份感情无论如何都是不能长久的。曾经有人问我，你幻想中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回答是像我爸妈那样。这不是吹嘘，而是在我爸妈身上我真的看到了20年如一日的感情。听我妈说，我爸认识我妈之前一直活得很糙，丝毫不注重生活的质感，但我妈是一个很看重生活仪式感的人。为了获得我妈的芳心，我爸真的变了很多。原来不拘小节的他开始认真打扮自己，每到我妈的生日或者纪念日，他都会准备礼物或鲜花，甚至还会有一些年轻人才有的小惊喜。每天晚饭过后，他就会和我妈一起遛狗散步，就像热恋中的小情侣一样。知道我妈喜欢旅行，我爸就每年都陪她去不同的地方看风景。知道我妈喜欢吃她做的饭，我爸就会研究不同的新菜式做给她吃。 知道我妈臭美爱买衣服，她每次就是行走的银行卡，走到哪儿买到哪儿。但凡我妈身上的衣服，她都像个小粉丝一样说好看，喜欢就买。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儿，是有一次我妈过生日，我爸瞒着她悄悄把她的小姐妹们都叫到家里来为她庆祝。我妈和她的朋友们坐在客厅里聊天，我爸就在厨房整整忙活了一上午。后来我才知道，他一个大老爷们儿大费周章做这些，只是因为我妈无意中说了一句，很久没和朋友们聚会了，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忙了，见面都成了奢望。这难道不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吗？有人知道你想要什么，并帮你把愿望都实现。我妈曾和我说，她有时候觉得爸爸像个神算子，他所有的想法他都知道，也都能看穿。这么多年了，他是最懂妈妈的那个人。除了羡慕他们这份细水长流的爱情，我更是从他们俩的感情里读懂了很多。一辈子很长，所以爱情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将就。我们不能把爱情经营得毫无新鲜感可言，更不能觉得婚姻这东西就是搭伙过日子。比爱情和婚姻更重要的是，有人愿意赋予你被爱的感觉，有人懂你，有人宠你，有人陪你，有人爱你，这才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意义。人的一辈子真的没那么长，找一个懂你的人在一起真的太重要了。因为懂你，他才能明白你所有的欲言又止；因为懂你，他才能看穿你的软弱，在你最需要的时候陪在你身边。有人说过，懂你的人会用你所需要的方式去爱你，不懂你的人会用他所需要的方式去爱你。懂你的人尝试事半功倍，他爱得自如，你感到幸福；不懂你的人尝试事倍功半，他爱得吃力，你感到辛苦。两个人的世界里，懂比爱更难做到。确实如此，遇见一个爱你的人很容易，但遇见一个懂你的人却很难。真正懂你的人，哪怕只是一个眼神，就能知道你的想法。等我们真的遇到了那个人，就会明白，我们这辈子遇见爱，遇见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见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希望你也能遇到一个懂你的人，他能明白你心底藏着的关于生活的所有设想，他也愿意花时间陪你完成你所有的愿望。即使人生漫长，有他在的每一天对你而言都是轻松且鲜活的。如果你有幸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懂你的人，别犹豫，在一起吧。 再一次失去，在风中为了你奋战到底，哪怕翻山又远离，要赢到这世界放你熟悉。一生承诺给你，在幸福里深呼吸，有你在身边路上的崎岖也觉得美丽，能和你一起越艰难越在乎你，能和你一起一无所有也可以，能和你一起什么遗憾都不必，有了爱我一定胜利，只要能和你在一起。不管未来多成功，把我们一起的时间分走，哪怕只有一双手，都选择抱住你放弃天空，只要能牵着手，管他世界怎么说，人一生求的不过是一双懂你的眼眸，越艰难越在乎你，能和你一起一无所有也可以，能和你一起什么遗憾都不必，有了爱我一定胜利，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不会离你先去，因为舍白开水也是甜蜜，能和你一起暴风雨也闯过去，能和你一起付出什么都愿意，有了爱我一定胜利，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现在一段感情开始或者结束，经常被用到的一个理由是懂我或不懂我。这个懂在感情中指的是什么？你觉得重要吗？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后，就可以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故事来自一位叫做橘子味野的网友。前段时间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失恋的姑娘深夜痛哭到情绪临近崩溃，撑不下去的时候拿起手机给朋友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姑娘哭声不止，在悲伤的情绪中难以自拔。过了几分钟，电话那头传来陌生的声音，这才意识到自己打错了号码， 匆匆挂了电话。没想到电话又响了起来，那个被打错电话的女孩放心不下这个哭声，打过来说，听你刚刚哭得很伤心，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和我聊聊。就这样，在凌晨三点，一个陌生人的倾听抚慰了姑娘受伤的心。后来电话挂断，这个陌生人还给姑娘发来短信，不要为不值得的人哭泣，总有一个人会懂你的好。除了陌生人温暖的善意，被这个故事暖上心头的还有被人懂得被安慰的心情。在最无助的时候，还好还有一个人能够懂，世界再糟糕也总有一个人带给你美好。看过这样的一段话，你走得累不累？脚知道。你撑得难不难？肩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心知道。世间有千千万万人，可是能够倾诉的人太少。每个人都有别人无法体会的心酸，每个人都有难以诉说的伤痛。成年人的世界，我们早已习惯了把难过悄悄放在心中，委屈一个人消化，眼泪自己擦。可是偶尔还是会渴望能有一个人懂自己的人出现，懂得你笑容之后的悲伤，懂你不诉说的苦。被人懂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很喜欢的一个答案，就是在懂你的人面前，你可以做回小孩。尤其是在爱情里，懂你心中那处柔软的地方，让你做最本真的自我，就是最好的爱的表达。闺蜜木木最近结婚了，她与丈夫两人的恋情是从学生时代开始的，经历过异地恋，也经历过父母的反对，但是在种种困难之后，两个人还是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很多人觉得他们两个人很难得，因为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有太多的情侣难以经受现实的考验，最后分道扬镳。可对于木木的感情能有个圆满的结果，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我一直很深刻地记得几年前的一幕，当男友忽然出现在木木面前，木木开心地像只兔子蹦蹦跳跳地扑到了他身上。一向温柔成熟的木木那一刻就像个孩子一样，而男友也一脸宠溺地摸了摸木木的头。那时我就相信木木最后一定会嫁给他。这世间有千千万万人，说爱你的人也有很多，可是懂你内心深处的小美好，能让你变成小孩儿的人，也许就只有一个。别人看到的是他的光鲜和强大，而那个人看到的却是他的强大背后的柔软的部分。别人钦佩他的能力和才华，而那个人爱的是他卸下铠甲后最真实的自己。当你历过千帆后，你会发现人生 无非就是要找个懂你的人在一起。懂你的欲言又止，懂你不想诉说的苦，懂你强大背后温柔的心。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和懂你的人在一起，日子也会更加的温润幸福。就像一句话说的，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和彼此无法理解的人在一起生活，每一分钟都是一种煎熬。好友兰兰在上一段婚姻里遇到的就是一个不懂自己和自己三观不合的人。刚结婚没几年，有一回她被叫到楼上的婆家里洗碗。那天孩子生病，她身体也不舒服，但还是忍着先喂孩子吃完药再上楼去洗碗。好不容易洗完了回到房间里，刚回家的前夫对他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数落：你又到哪里去玩了？孩子生病你不照顾，自己跑出去。兰兰赶紧解释，但前夫并不肯收场，还是在责怪他没有照顾好孩子。他说那天自己真的特别委屈，他明知道孩子生病，却把他们母女俩丢在家里，自己去见同学，没有一点体谅，还在怪罪他。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一点一点积累起来，最后兰兰决定离开。不懂你的人，又怎会知道你的好？又怎么给你带来家的温暖呢？我一直觉得懂是一种比爱更加珍贵的情感。说爱你的人不一定懂你，但是懂你的人一定对你心存爱意。现在兰兰就遇到了一个真正懂她爱她的人。她心疼兰兰在上一段婚姻中受的伤，体谅她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的不易。有个能懂自己的人，就算生活再累，也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懂是世上最温情的语言，它不用多么华丽的词藻，也许只是一个简单的眼神，一个温暖的陪伴，就让人充满了力量。懂理解你的努力和不容易，人生最可贵的莫过于有一人能懂。也许你总要一个人经历一些伤害和痛苦，但也总会有一个人懂你背后的默默付出。请个人懂你背后所有的苦，愿有一处温暖和美好永远为你等候。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在茫然中。